人火车站，另一节要再确认是否有罹难者或者旅客物品，而受损较严重的其他车厢需要进入隧道查看，才能够确定施工方式，并评估往南或往北运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和今晚渐转多云，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午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意外清理好，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咧，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跟住一跟返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咁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中线，因为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彩虹村。咁就係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中线，因为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彩虹村。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慢线亦都有修路工程，现在车龙排到过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程村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另外提提大家啦，现时啦，港岛南区泳滩一带嘅停车位咧已经系全部泊满，市民咧如果想去南区嘅泳滩啦，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有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嘅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傑彤，關於今個星期嘅題目，俾樣嘢你估啊？ 好啊，私分，分手？ 唔係啊， 爛咗。 唔系啊，呢张咩嚟噶？ 纸咯。 唉，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星座自修室咧，就系同大家讲狮子座。 哦，不过头先咧，你撕嗰沓嘢，好似夹住咗张支票喺度。 我定你噶？ 我张票点会喺呢度啫？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陈尚志认真做。 土龟之快乐， 土龟之快乐，哇！连续几日假期，好开心啊！ 呢、這个声仔唔仔有冇 feel 啊？ 冇啦，完全系忽略咗你添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寻日咧喺敏感时刻入面都讲啊， 即系好似我咁啊？ 唔系啊，系今即系咧，大家就好开心喺度玩啦、啊。但系其实我日日都有翻工啦，跟住之后仲多咗好多嘢做。 越嚟越忙。 我寻日凌晨三点几仲喺公司啊， 咁惨。 点解你皮肤好似仲系咁靓嘅？ 哎呀，冇计，天生丽质嘛。 一个互相吹嘘嘅节目。咁点样咧？咁你琴日走，咁而家走好忙喎、 啊。系啊，因为我哋咧一阵间咧四点半钟啊，就会有一个全新嘅环节。 系啦，咁啊，今次呢一个环节咧，我觉得系非常期待嘅，因为有好多好认真嘅嘉宾啦、啊，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啲专业嘅嘢。 讲多无谓，叫咩名？ 唔好意思，认真咗， 我真要嘉宾叫咩名啊？ 啊，答错咗啊！ 你仲真系引诱人哋？ 冇啊，边度咁啊？ 咁至于佢有咩专长专业咧，你等人听下就会知道噶啦。 系啦，咁啊，讲翻复活节先啦。咁啊，其实今日已经系复活节假期嘅第二日啦，不过仲有三日嘅假期。 哇，好鬼开心啦，系咪先？即系而家大家做运动嘅朋友仔，泳池开翻好忙啦。个个都扑到去呢个泳池啊、沙滩啊咁样啦，去享受啦。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有好多节目或者你会去呢啲地方咧，都记住啦吓，即系仍然咧都要保持警觉啦。始终咧疫情咧都仲要大家一齐支持去度过嘅。 系啊，要留意住嘅。咁但系有咩做咧？最近？ 哇，多嘢做咯！嗱，首先咧，我觉得女仔咧嘅节目咧，当然系出去行下啦，或者去影下相啦。但系男仔，我想话呢段时间真系好多人消失咗， 都系影下相咯， 系咪啊？ 因为你要讲呢样嘢，个个都去影相。 吓，讲边样嘢？我呢样嘢 系 嘛？嚟紧讲呢样， 嚟紧讲呢样嘢。 最近有一只新嘅游戏出咗啊嘛， 系啊， 乜乜猎人啊嘛， 冇错，个个斩龙啦，屠画龙啊咁样。 系啦，跟住就好多女朋友投诉。 咁都听到， 咁就要睇五点半啦，听五点半啦。 但我中意你呢个 punch 啊， 复活节嘛，快乐啊嘛， 开心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好多女朋友咧就投诉，点解啲男仔唔见晒？即系夜晚咧，好似被忽略咗咁样，甚至系咧，我最近 夜晚被忽略咗，即系夜晚嗰刻。枕边冇人， 系啦，诶，瞓觉未啊？ 夜阑人静，见到冻冻地，侧边个男人唔见咗，但佢出面喺出面就 yeah 咁样，究竟佢做乜嘢咧？ 冇错，做紧咩咧？因为咧最近我就上网见到啦，即系好多男士啦出咗呢个新嘅游戏啦，咁咧就纷纷去玩啦，凌晨都仲同紧啲 friend 玩啦，甚至我见到有一个网主咁嘅时候出咗一个贴，就话觉得好不满，就闹咗男朋友一餐。点解咧？话说咧呢几日咧佢男朋友咧成日都话俾佢听要 OT 连续 O 咗几晚，咁跟住咧啊女事主咧佢就好细心咁样谂住搵一日就去接佢收工啦，一去到公司就俾人发现咗啦，问咗同事，咦？我嚟接佢收工嘅，佢喺边啊？一早走咗咯，准时走咗咯。跟住个女仔就好嬲啦。咁你去咗边啊？结果就发现去咗呢个麦当当，成班男仔一齐打紧游戏机，仲要系咧，佢行到佢侧边，男朋友咧头都冇望，即系继续好沉醉，连女朋友到咗都唔知道，咁我就好嬲啦。即系你打游戏，首先使唔使讲大话咧？第二使唔使？连女朋友都唔理咧，咁样 咪系咯。 跟住女朋友就觉得，唉，我连游戏都不如啊。 咪打游戏机六亲不认就即系十常八九啦。但系嗱，依个游戏首先我自己咧系细个有沉迷过，但系而家真系新出，我知道新出之前咧，我已经有谂过买咧。但系其实我同龙哥都冇买嘅。 系点解啊？ 我哋系忙到冇得打机， 系、 我哋本身 plan 咗好多打机嘅计划，其实全部各自咯，未停过。即系我同佢各自有各自嘅工作忙啦，而打呢啲机咧，通常玩系合体嘅，合体嘅意思合作技啊，你要去一齐闯关。但系变相咧，而家人大咗咧，工作多咗咧，你会觉得冇时间去接触部机。咁我哋去搵即系身边啲朋友，大家咪组队玩啊。原来唔系我哋两个，系身边个个都系咁。反而打机呢样嘢咧，对男人变成咗一样乜嘢咧？系中间嘅 break。 哦，即系休息嘅时间。 系啦，即系好似 sand break 咁啊。 系， 如果个 sand break 放长啲，你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多啲。 即系打机打耐啲，你人生就有意义啲。咁女朋友摆边先？ 就系咯，你可能分咗好多时间啦，太太啊，女朋友啊，你冇得打机咯。 或者女朋友学咯，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多咗好多女仔咧会做噶。点解啊？ 咁你会咁讲嘛？ 系啊， 即系你会同你共同嗜好咯。 系啊，同埋你一定会寻找到当中嘅乐趣噶。即系分分钟可能你打机劲过你男朋友添啊。 咁啊，最好啦， 最后你。 我挑機咁樣嘅， 唔使挑機添啊！男朋友自己已經好嗰啲叫咩軟皮蛇咁，我都係走啦。 我瞓先啦，我瞓先。 我你要唔要煮嘢食啊？女朋友，我煮嘢俾你食啊！ 但我有個問題啦，嗱，假設女仔佢真係願意去玩啦，咁、但係女仔打機通常都即係好多都唔係好夠男仔勁噶啦。 係啊。 咁你会唔会觉得反而哎呀，不如你唔好玩啦！你打得咁渣，你又同我一齐打，会唔会有咁嘅反效果先？ 其实唔会嘅，因为系一种共同乐趣嚟嘅，即系例如我同 Cherry 咁样，其实我哋嗱佢系打机嘅人，我反而唔多打机嘅。咁但系佢打机，佢以前中意打机，佢会沉迷嘅。咁但系两个人去玩游戏嘅时候，即系我又见过佢打机啦，佢见我打机啦，系嗰种互动性好高咯。即系我哋打完机之后会讨论咯，哎头先好好笑啊，点解嗰幕咁嘅？咁系一个令到两者升温啊，而唔会令到佢大家唔开心咯。 哦，即系如果男仔遇到女朋友其实打机好渣嘅，或者要带佢去升咧， 系 咁都系接受到嘅。 但系就要睇情况啦，有啲情况以前玩一啲咧咩叫做建设。城 模擬嘟嘟嗰啲 建設城市 係啊，我最中意玩 嘅。嗱，莫莉試過嬲嘅， 點解啊？ 你記得喎、 啊？梗係記得啦，我同你嘅經歷我記得曬。 係啊，你佢唔係啊，佢好多嘢佢記得噶，我唔記得噶。 係啊， 你想你講定我講？ 你講。 好啦，多谢你。话说咧，即系咧，我有一次就系嗰阵时玩到嗰个人啊，因为你要育成一个人嘛，你将嗰个人要变到好强噶嘛，咁啊即系要佢读书啊，要佢识得修理啲灯啊，所有嘅嘢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整到间屋好靓咯，即系逼佢翻工啊，识朋友啊，逼到佢觉得好苦恼，因为好笑噶嘛，佢会心情唔好苦恼噶嘛。跟住我逼佢唔得，你都要同人朋友做朋友，因为嗰啲交际咩友谊值又有分噶嘛。好啦，因为好似一五格就为止满分，全部嘢终于都满格啦，即系呢个人已经系人生胜利组啦。跟住之后咧，佢好啦，叫佢好啦，围晒眼灯啦，电死咗，即系我已经玩到最完美嘅时候，啱啱好噶，电死咗。 哇，人生无常， 跟成部机自此之后冇再玩过啦。 系啊，嗱，即系会咁噶，即系有时你同女朋友玩就会有呢个经历咯。咁但系另一种游戏咧，都系会令到你同女朋友咧未必促进到关系嘅。转个头翻嚟话俾你听，呢单我都觉得好爆。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注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哦、逃生中来泪喝中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世中转圈。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嗱，頭先咧同你講咧就話打機啊，即係好容易會即係又可以促進啦，但同時間又可以影響到兩個人嘅感情嘅。就係咩咧？我有朋友試過中學嘅時候同人打機，咁同人去一路男朋友打機嘅時候，其實嗰陣時仲係電話傾嘅，冇咁勁話係線上 online， 然之後喺個經過電腦同傾偈，佢電話一路傾一路打，跟住咧去到咁上一隻嗰女仔咧，佢同個女仔合攻一個嘅城堡。最后个女仔喺出面咧受敌，个男仔喺入边咧又受敌，个男仔不停闹个女仔点解唔入城救佢。最后系咁样闹咗场好大嘅交。 好似我平时睇电影嗰啲咧，好悲惨嘅情节咧，点 解你 唔 救我啊？ 见到， 但系其实个女仔系阴功噶，因为咧个男仔系自己话抢先要入咗去先，咁你入咗去之后又唔够打，咁够打呢个女仔自己喺出面咧俾人打。仲要遇上好多唔同嘅人嚟圍攻，最後個女仔係死咗。 哎呀，嗱咁呢個 moment， 我覺得真係唔可以怪個女仔。咁 suppose 男士應該喺呢啲情節係要出嚟救嗰個女仔噶嘛？ 英雄救美啊！ 冇錯，咁點可以自己衝咗出去先啫？如果有啲咩事嘅話，男士係咪應該要負責先？ 都啱嘅， 好衰啊！ 唔係，我哋試過同阿望去打機咧，另一次咧都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就係、是、咧我哋去一啲網吧咁樣一齊玩啊，一班咁然之後咧就起城堡嗰啲啊。佢好中意，真系好中意起嘢、起嘢噶嘛！最后我哋就一班围攻佢咯。 吓， 但 系点解？ 但系佢搞唔掂噶，因为点解咧？好笑噶！我特登收埋三只兵仔喺心内，等佢哋永远都揾唔到，打唔死我。 呢啲就系朋友中大家嘅嗰种默契，即系佢知道我哋喺度围佢噶，咁佢咪收埋啲兵咯。 系啊， 最后佢又唔死得。 系啊， 我哋又等佢另起炉灶之后，我哋再攻咯。 啊、 最后我哋就系咁样样玩。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打机咧，有时系个默契嚟嘅，即系未必一定下下都系唔开心嘅。 系咁我明白嘅，但系咧有时候即系女仔可能佢真系未必有兴趣噶嘛。咁对于喺如果女仔冇乜太大兴趣啦，然后男仔又好沉醉啦，咁点解决先呢一个男女之间嘅关系？我哋应该点样可以得到一个共识？点样和平啲咧？呢个世界可以即系如果个男仔真系好中意打机，但系女朋友真系冇兴趣，咁系咪觉得男仔应该真系留翻啲时间系俾女朋友，一啲时间系打机先？ 我觉得呢个系 win-win 嘅，即系你两方面你都要去做嘅。例如咩咧 ？OK， 你留个时间空间俾男朋友去同啲 friend 打机咯，但系你女仔咧去行街睇戏食饭，唔系唔好话睇戏食饭，行街买衫咧，你好中意男朋友陪你嘅。 嗯， 咁男仔做咩？睇你拣衫。 唔系，咁我觉得男仔俾意见噶嘛，咁调翻转啊，即系我觉得男仔打机嘅时候，你咪抽翻啲时间同个女仔去睇下戏，做啲咩都好咯，系咪先？ 唔打机，即系你觉得佢唔应该打机？ 唔好话唔打，即系打少啲，你都要有翻啲时间，因为成日都讲情侣关系应该互相去负嗰啲叫咩忍让或者互相去迁就噶嘛，因为两个独立嘅个体，原本各人都有自己生活嘅时候，咁调翻转，女仔又唔可以发脾气，个男仔成日不停打机。咁你都要抽翻啲时间俾个男仔有个空间俾佢自己去打机。 不过我觉得 一半一半咯。 阿莫系应该一个好嘅女朋友或者好嘅老婆。点解咁讲咧？唔系因为佢嘅性格啊，即系佢会觉得，唉，我好不满啊！你打机唔陪我，但系佢转个头咧。你打機咯，我都係做自己嘢，好多自己嘢可以發生。即係有啲女仔係唔獨立得嘅，佢係你要陪我。你唔陪我，我翻屋企瞓觉，即 系 佢唔冇生活， 都系一个独立发生嘅人， 但系即系嬲，但系即系嬲嘛。但系阿莫就唔会咯，诶得，你几点先汇合啦？我就自己搞自己嘢啦。独立唔独立先至系个主导 啦。 系啊，都系嘅，即系女仔应该有自己，就算男朋友唔理你，你都自己知道要做啲乜嘢嘛。 又或者个女仔自己都要谂翻咯，即系如果你譬如系揼骨咁计，咁你个男朋友都唔揼骨嘅人，咁唔通男朋友逼你唔俾你揼骨，咁你点啊？你咪揼半拍咯，或者你平时揼两拍嘅揼一拍咯，即系你唔好揼咁耐咯。 真系唔揼骨嘅男仔咧，系唔会明一拍拍噶。嗱、 啊， 我以前咧系唔揼骨噶，我即系上个月第一次。在香港揼骨，然之后揼骨嘅时候咧，我仲喺度成日怪，点解成日要揼四粒钟啫？有乜可能啊？我最后揼咗两粒钟，我唔够皮咯，我都觉得。 吓、 嗯，即系我就觉得 我淨個技師同我講啊，佢話先生你真係好緊，你用咗兩個鐘頭時間，淨係按到背脊啫，唔係淨係按到個膊頭啫，你其他未按啫。哇嚇！原來啲女仔點解要揼咁耐係真㗎？因為我未經歷過嘛。 你而家係咪後悔過之前對你啲女朋友唔俾佢揼啊？唔准揼。 我冇唔俾嘅，我嬲咯。 而家你咪後悔 氣咯，唔應該咯。 所以就係咯，人就係咁啊。凡事你留一線先，你未了解完嗰樣嘢，你唔好嬲佢先。你要了解一下點解對方咁中意，點解對方花咁多心神落去？呢、這、一個其實對你嚟講都係好事嚟噶。 係嗱，但係咧講起屠龍啊嘛，即係屠龍啊，大家就係講緊話要跟另一半去做一啲佢有興趣嘅嘢。最近我一路睇咧，有幾個嘅朋友仔。都同時做了一樣嘢，係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就是佢送禮物俾另一半咧，唔再係嗰啲咩奢侈品啊，剩啦，而係共同享受嘅活動，一啲去按摩店按摩嘅活動， 就係 預先約好咗成個 plan。嗱，等人同你去街咧，就行街，行完街咧，個女仔攰嘛，佢已經 book 咗嗰個按摩房，同個女仔一齊享受按摩， 哇， 按兩三粒鐘。夜晚緊接食飯，嗱唔係一個做喎，係幾個咁啱都諗到就係帶你去按摩咯。而個女仔反應真心開心， 係噶，因為女仔本身中意呢樣嘢嘛， 係啊， 同埋夠細心啊嘛。如果我男朋友即係嗰日陪我一齊出街，跟住之後仲要諗到出完街 shopping 完之後仲有個 massage。哇！真係完美。 係啊，咁所以嗱，依一個咧係大家假期啦，即係仲有幾多日啦？三日禮拜日、禮拜一、禮拜二啊嘛，咁仲有三日時間啦，可以 plan 定下。但係咧，我自己咧最近睇最多人去嘅活動就係沙灘咧，我唔敢去啦而家。 係啊， 唔係因為疫情，因為人太多。 係、啊。 我見到直情咧係有張相咧影落去咧圍住個海邊啊，全部都係人啊！喺個海入面就全部都係人啊！ 其實唔好講話海邊啦，即係我尋日翻嚟都有講過，就係話我搭車嘅時候，我尋日黃昏翻工嘛，我以為啲人放工啊，跟住多人到逼到企要企嘅，真係好逼。跟住頭先我翻嚟嘅時候見到啦，嗰、那個叫咩啊？郊野公園嗰度附近啦，跟、住之後，哇！全部人喺度行山啊，勁多。 係啊，咁所以即係嗱，好好地 plan 好你嘅假期計劃啦。呢、這個係你如果未 plan， 你真係要諗定，唔係。 同一時間，大家都記住啊！真係啊，因為疫情關係，唔好令佢反彈，個個都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啊！ 無事到與你，是與非非，繼續往天飛，再遁地，在煩亂之中找找陽氣，失意能否不提起？糊塗地闖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隨便地、隨心的結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远，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转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 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望天飞，却要撞地。 假期嘅时候啊，最适合听呢一首歌啊，好轻松，好愉快，令到人心情都会即刻开心啲。尤其是小朋友啊，听日更加好想得到以下呢一种嘅魔药啊，神奇的胡桃魔药，佢叫做林家谦，亦都系佢嘅新歌。转个头四点半翻嚟，会有我哋寻常事认真做嘅全新环节，叫做唔好意思，认真咗。转个头就知系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1501宗确诊。新增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5岁男童，今个星期三发病，住在将军澳村，同其他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一宗輸入個案，患者是36歲女子，從菲律賓抵港，無病徵。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14日累計新增136宗個案，包括45宗本地個案，其中12宗感染源頭不明。今日起32間小型圖書館重開，部分電腦設施和報刊閱覽服務亦恢復。其中在秀茂坪图书馆，早上陆续有市民来到，他们进入图书馆前要先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职员会即场核实电话号码，市民亦要量体温。图书馆贴有告示提醒市民要保持社交距离。香港中央图书馆6间主要图书馆和31间分区图书馆早前已经局部重开。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网志表示，正部署开展第二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预计将有更多医院纳入重建或扩建范围，计划完成后可以再增加9000多张病床。范鸿龄说，大部分公立医院都在上世纪兴建，无论是医院设备、空间、病人流程等，都远远追不上现在的医疗需要。预计第一个10年医院计划的项目完成后，可以合共为公立医院增加超过6000张病床，舒缓公立医院病床和空间不足的情况。计划中规模最大在启德新发展区兴建的新急症医院，将会有5座医院大楼，落成后将会成为全港病床数量最多的公立医院，并会在2025年完成建造工程后分阶段启用。缅甸军政府实施网禁，又向包括网上意见领袖的部分商界名人发出拘捕令，作为镇压民间反对声音的最新手段。人权团体早前说，自军方在2月初发动政变夺权以来，已经有超过500名平民在示威中被杀，包括44名儿童。虽然受到军方镇压，但当地仍然每日有人上街。示威者形容他们举行的是游击式集会，即是小型而快速，在保安部队有所行动前结束。軍方早前已經禁止民眾使用流動數據，最新措施是要求互聯網供應商切斷處所寬頻服務，進一步限制民眾上網。美國批評緬甸的網禁，強調有關做法難阻民眾發聲，只會令人難以接收衛生保健資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重申支持以東盟方式處理事件，避免外部勢力火上加油。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明日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最大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中线，因为道路工程而家呢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因为有道路工程近天马苑嘅中线呢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慢线亦都有修路工程，而家车龙呢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慢线因为有工程需要暂时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其他路面情况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程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同埋屯门公路大榄落斜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处理压力佢嘅方法系暴食。神话入行之后咧，受过唔少批评甚至攻击嘅。以往佢仲会暴食减压，而新作品正正系讲网络暴力嘅欺凌现象。以过来人嘅身份寄予自由表达嘅时候，切忌伤害别人。作曲系 JN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好，大家好，我系古惑仔主编牛佬。 咁究竟设计漫画创作难啲，定系设计菜式难度高啲咧？ 咁一定系视菜难啲噶啦，因为漫画嗰啲话变咗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哋熟晒噶啦嘛。咁但系你话一突然间转做饮食性咁，都几陌生的。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寻常是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施培， 寻常是认真做。 请你准备好你的电话。 点解咧？ 点解啊？ 因为我哋即将要进入又听又睇嘅时间。 哇！即系点啊？ 因为我哋啊，其实上个星期大家都听到啦，即系话哇，我哋有新嘢啊，有新嘢啊，有新嘢啊咁。咁啊，踏正4月啦，4月3号我哋都有个新嘅计划出现。 系啊，咁啊就系因为有全新嘅环节，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都不停讲嘅就我哋个 成日啲 game on 冇啦。系啦， 讲住拜拜， 拜拜，系啦，因为有一个新嘅 game 叫做， 冇错，唔好意思，认真咗， 系啦，好衬师培啊呢、這个， 佢谂噶嘛， 系啊， 系啊，谂到呢、 這个 set 文都衬佢， 所有嘢都认真咗，系啦， 认真做噶嘛，我哋 系啦，咁但系咧，我每个星期其实都会揾啲人咧同我哋倾偈嘅，咁但系今日点解我话要用埋个电话咧？ 因为呢我哋係有画面俾你睇嘅，已经准备咗㗎啦。咁其实呢今日嘅嘉宾呢佢会带好多一啲好珍藏嘅画作上嚟，可唔可以叫画作呢？ 都可以叫画作嘅。但其实呢我想讲少少前次啦，因为等一下大家听访问都会听到啦。咁但係呢事前我搵阿子龙倾个偈呢，就问佢原画呢样嘢呢。原来呢原画佢都有访问过。咁我哋今日访问嗰种呢其实係动画形式嘅。咁原来有啲係漫画形式。但佢话其实原画呢样嘢真係好罕有。咁所以呢佢都话哇你真係要睇下睇真啲呀咁样。咁因为之前香港佢都话有啲朋友係有收藏呢，佢睇嘅时候呢係個數字上面咧，真係你會覺得啊，原來咁樣咁貴啊！咁今日我哋呢一個嘅收藏家咧，都有啲好貴嘅畫嘅。 仲要係咧呢一樣嘢咧，我係完全咧一開頭我唔識添嘅。係啊，跟住之後呢一個嘅嘉賓不停好興奮，因為其實我認識咗佢一段時間嘅，好興奮同我講嘅時候咧，我都唔知咩嚟嘅，跟住好淡淡然， 慘 係啦，好淡淡然。而家我反正好想巴結佢， 係人哋想同你有興趣。即係你會共同興趣啲畫， 係啦。跟住我又好想講一樣嘢，就係哇，跟住啲畫睇完之後，我更加想有興趣。 哦， 哇，貴到啊！ 你係對佢本人有興趣咧，而家變咗。 係啦，對本人好有興趣啦。 係啦。 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個係咩咧？就係原畫一陣間會解釋得多啲啦。咁但係咧，好想講我頭先講咗我對原畫嘅感覺啦。好啊，思培講下先啦。 我自己覺得咧係好神奇嘅，尤其是咧，因為我哋細細個啦，即係成日睇動畫啦，你就會覺得好似理所當然地總之畫完之後咪有得睇好流暢咁嘅畫咯。但係咧，其實原來以前咧，尤其是科技冇咁發達嘅時候咧，每一张咧你都系要用手画嘅，咁画完之后连埋一齐，你先至可以睇到我哋平时睇嗰啲咩《美少女战士》啊，或者咩《悠游白书》咁样，所以我觉得系超级无敌珍贵嘅，今次系超期待啊！ 好，咁我哋不如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啦，今日咧就系一个原画嘅收藏家，佢叫阿 J。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喎！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寻常事，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今日咧呢一个嘅新环节咧，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个环节叫咩名字？ 个环节叫做 唔好意思，认真咗。 头先听你讲过啦， 系啦，思培谂出嚟嘅个名字。 冇错啊，佢嗰个突然间，哇，打到呢个名好啱， 系，我都觉得好正。 系啦，咁但系点解又唔好意思认真咗呢？ 系啦，就因为咧，我哋其实好似我哋寻常事认真做一样啦，好多寻常事咧，有一啲嘅专家啦，佢哋都系好认真去某啲事物里面研究嘅，佢哋一定识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去了解一下佢哋嘅世界。 所以今日我哋就揾咗呢一个嘅专才啊，嚟到坐喺我哋隔篱。 呢、這个专才咧，我谂认识咗年几两年啦、 啊， 我唔知佢原来有呢个喜好噶，我堪称癖好添啦。 你觉得佢平时有咩喜好咧？ 贵嘅先玩，贵嘅人先玩呢个癖好。 有钱人， 有钱人先玩呢、 這个。啊、Lady M 嗰啲特质，有钱 系啦， 高尚 系啦，跟住之后仲要系正嘢 系啦。一个叫做原画收藏家阿 J， hello， hello， 我系原画收藏家阿 J 啦，咁我亦都系场地演奏家阿 J。 你系咪学咗呢一个嘅？原画，跟住觉得系一个高尚嘅情操，加上音乐咧，所以你学埋长笛咧。 啊，唔系噶，我系由细到大就好中意原画嘅，我系学原画先，跟住先学长笛。 我知道你仲有另一个身份噶嘛，原画收藏家，仲有一样嘢噶嘛，系咩啊？ 系啊，咁我仲系呢个仿画师嚟嘅。 啊， 仿画师即系画一幅原本嘅画，自己画一次出嚟，系咪咁嘅意思啊？ 就系模仿呢、這个动画嗰个 style 嘅一个原画。 模仿動畫 style 係即係佢 exactly， 例如 即係你畫一個粉彩嘅時候，咁你用粉彩畫啦。但係原畫佢有即係日本原畫佢有一個蔡魯魯畫有個 style 嘅，咁我就模仿翻嗰個 style 嘅顏色啦，同埋線條去畫翻幅畫出嚟。 咁、你哋男仔啦，或者你仿畫師會唔會畫嗰啲全部都係男仔嘅畫？即係美少女戰士呢啲你唔會畫？ 飛天少女朱士丁得唔得咧？ 啊，我好個人嚟講咧，我画原画之前咧，我系画好多美少女战士嘅素描。 啱 wrong channel 啦，呢一啲就真係。 你睇下佢即刻幾快。頭先你講嘅時候，哦，係啊。其實咧，因為我哋今日主題就係講原畫啦。其實原畫係啲咩嚟嘅咧？同仿畫又有啲咩分別咧？ 咁其實原畫咧就係你喺睇一套卡通片，你見到嗰個 image， 其實係用由好多幅畫組成嘅。咁譬如一集嘅動畫入邊有二十分鐘到啦， 係啊係啊， 咁就可能做咗五千至到一萬幅噶啦。 但係即係我哋睇動畫嘅格數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啊， 啊！我開始玩嘅時候咧，嗰陣時我啲動畫都仲係手畫嘅，咁但係由2000年開始就已經開始冇乜人再。即係冇乜動畫社再揾動畫師去一張張畫出嚟啦，就用曬呢個嘅 digital 嘅 方式。 我簡單啲去講啦，係咪即係算係當譬如我哋見到宮崎駿嘅龍貓咁計啦？即係我哋譬如喺入面睇到個卡通嗰只龍貓啦，個叫咩貓巴士咁樣喺度跑嘅時候，其實就係每一幅畫咁樣堆砌到變咗一套卡通出嚟咧。 係啦，就係、是、一幅一幅一幅咁樣慢慢由顏色，跟住又加埋背景，咁樣去砌咗成套卡通片。 就係你當菲林格數咁諗咯。一格格咁樣做咯， 所以你收藏嘅就係所頭先我哋所講，例如係宮崎駿佢畫嘅第一幅畫，或者喺個卡通入面點樣變成卡通嗰幅畫，你就係收藏呢樣嘢。係 啊，係啦 ，exactly 啊。 哦， 睇我幾有呢個嘅 天分， 你收唔收徒弟啊？ 係咯。 哦，冇噶，唔收徒弟。 唔係啦，就算佢收咗徒弟啊， 都唔收你啊。 唔係啊，我都做唔到啊，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啊？ 好貴啊！ 哦，咁又係，咁又係，但我想問呢個嘅原畫啦，即係嗱，我哋而家講就好興起啦，哇，原來係咁啦，咁你要學懂呢個知識，你都要第一步啊嘛。幾歲開始玩？ 由中學嗰陣時開始 ，form five 畢業咁樣啦，跟住我就開始出嚟做嘢，咁我就開始就買啦。 我想問一下你嗰陣時有冇氹你阿妹咧，即係呃佢啲零用錢，跟住你儲埋一嚿錢先買？ 唔使㗎，因為我嗰陣時我個時期咧原畫其實唔係好貴嘅啫。 幾多錢到啊？嗰陣時 可能係你唔食一餐晚飯咁就有嘅。 嚇咁平，即係100蚊留下啦。 邊幅畫先？ 唔係啊，咩晚餐先？邊個晚餐先？喂，即係你嗰啲千幾蚊嗰啲晚餐就唔同玩，係啦，你唔同玩法嘛。 咁咧我諗幾百蚊到嘅咋。 哦，果然係一餐貴， 都係高尚。我食試幾蚊啫。 記唔記得你嗰個幾百蚊嗰個嘅原畫係啲咩原畫，同埋你點樣揾翻嚟嘅咧？ 我嗰陣時咧係上網就咁咧。嘟嘟嘟咁樣原畫就見到有人有呢幅畫係咪賣，跟住我睇咗成年呢幅畫係咪真係可以買到呢，因為我覺得呢幅畫好咁靚，呢咁平嘅幾百蚊 嘅 啫。 但我想問呢，你一開始收購嘅一個買嘅第一幅畫同你而家所收藏嗰啲畫其實大唔大分別？ 嗰陣時呢買嘅時候呢，我真係覺得啊平平地跟住幾靚我就買一幅啦，咁但係呢玩咗十幾年呢，你就會呢越嚟越勁㗎啦，會越買就越深㗎啦。咁我開始呢咁喺呢十幾年呢就開始認識到唔同嘅人啦，咁就有機會喺studio 嗰啲咁嘅地方就攞到啲好靚嘅嘢囉。 我想問阿 J 啦，如果係咁講，你最算係叫平啦，第一幅就係幾百蚊啦，最貴嗰幅你嘅收藏幾多錢？ 我哋唔講錢嘅，好傷感情嘅，我哋講六位數字。 我十八千萬十萬喎、 啊。50萬以下定50萬以上啊？ 90萬起計、 差唔多啦。 50萬一幅畫，你屋企人知唔知你有幅幾廿萬嘅畫？ 我諗。听完呢个节目他们知道 的。真的刚才他讲了一样东西，可能卖了一些很贵收藏，作为收藏家你那些选的画是不是会选一些有升值潜力的，一定是有些特别的方法去想的？ 其实我们呢收藏家呢是有个 rules， 什么是最贵的、即譬如龙珠这样不犯爆气啊，喊晒嗰個我一幕咧就係最貴嘅， 即係嗰啲經典畫面嗰啲就 跟住有哇爆晒一幕出嚟啊，好多人認得我一幕嘅，咁我幾幅畫就會好貴嘅。 但我反而諗咧，咁我如果以量取勝，咁我揾個大啲嘅儲存庫，買晒嗰啲，然後集齊晒一齊，咁咪可以更加值錢。 我以前都係咁諗嘅，但係後屘咧，我發覺咧，你 當幾廿萬一幅畫嘅時候，發現唔對路啦， 儲幾多啊，大佬？ 我點解唔買張最靚嘅畫，跟住我淨係睇住嗰張，跟住唔使看其他嗰啲咯。 哦，即係貴精不貴多啦。 係啦，唔搞咁多嘢啦，因為呢啲畫咧成日咧。你多嘅時候，你成日都要看住，同埋你成日都要 keep 住咧打理佢啊，冇咁多時間。 一陣間先再講打理呢一方面啦。但我想問啊，你買呢個大喇喇當係50萬先計啦，50萬呢一幅畫，你驚唔驚咧？ 我諗唔驚嘅。 你用咩方法去買佢翻嚟嘅咧？又係得個信字喺網上面啲網友叫我買嘅，我俾50萬佢定點咧？ 我有個故仔嘅，其實咧，我幅畫我係上年收到 offer 嘅時候咧，我已經我真係唔理啦，已經即刻俾咗訂金先嘅、我連 image 都未見過嘅，但我知係我幅噶啦。 咁佢揾口話俾你聽啊，定係佢文字話俾你聽？ 係文字話噶咋？ 哇！你點樣可以揾到值得相信嘅收藏家咧？因為係咪有個 list？ 係冇嘅，真係信嘅啫。因為以前啲人買完畫咧，係完全唔知道幅畫係咩噶。佢就咁一個好大嘅信封載住咧，你就買噶啦，俾錢啦你。 嚇！ 即係我都係咁買啫嘛。 抽閃卡咁開佢睇噶。 冇嘅。 咁咪抽閃卡咁咯，即係你碌擺一蚊落去，領到咩咪咩咯。 係啊，二三十年前日本係咁嘅。 哇！即係我突然間覺得咧，我買嗰啲咧名人啲畫咧，起碼我都望個幅畫先俾錢啦。 啊、 我突然間覺得好冒險啊。 係咯、 啊。但係你呢幅係咩畫嚟㗎？ 呢幅畫係海報版權大判原畫，係石用過嚟做個海報嘅一個原畫。 是咩嘅海报啊？ 是悠游白书嘅海报。 哇！ 你知唔知道坊间而家最贵嘅一幅原画系几多少钱，同埋系咩嚟嘅咧？ 我其实而家都比较少睇 auction 嘅，但系我知道喺二十年前咧， 系 譬如 Hunter Hunter 咧，有个内部嘅销售咧， 系、 最贵嘅一 set 系50万港币。 哇！ 咁咪同你投， 你都 五十万啦、 啊，但系佢系二十年前咯、 啊。哦， 即系买咗层楼噶啦。 哇！咁而家可能升值升咗好多噶 咯。 系啊，但系你喺嗱一路收藏啦，咁你话喂可能最贵50万啦、啊、咁样啦，有冇收过假画咧？ 我自己系好小心嘅， 嗯， 系未收过假画嘅。 但系你系话头先你话要翻嚟拆你先知噶，你收晒钱噶咯、 哦。但系我系信得过人噶，嗰、那个系真系唔会呃我先、 哦 okay、 会俾钱。 但系收假画你点知啊？ 因为我自己都画过，所以我咪睇到咯。 咁点样先为之一幅假画咧？ 假画其实咧，你就睇下佢啲线。如果佢啲线咧，真系好靓咧，好实啊，即系完美无瑕咧，呢幅嘢有问题。 啊！ 我反而系咁啊， 是 即系佢要虚虚地就似系好似摆咗好耐咁样，系咪？ 系啦，系啦。仲会睇下佢我幅画咧，啲颜色咧会唔会系又系完美无瑕啦？ 嗯。 咁同埋最容易睇嘅就係通常咧一幅真嘅原畫咧，佢係俾你俾你喺見到，即係你喺海報或者喺動畫入邊見到嘅係再多啲顏色嘅。 哦，明白啦，即係你會睇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嗰啲先係原畫。嗯、如果係假嘅咧，你淨係睇到人哋睇到嘅嘢。 嗯， 美術呢啲真係好圓啊！人哋睇到一啲你睇唔到嘅嘢，咁即係我睇唔睇到咧？ 自己諗下啦，咁樣。仿畫呢樣嘢咧，因為我好即係你話原畫收藏咁明白啊，但係仿畫你係咪都會揀一啲好精或者揀一啲好貴重嘅先嚟仿嘅咧？ 我其實都可以咁講，因為咧我以前咧就係即係中學生咁樣啦，我唔係好多錢啦，好多 budget 咁啊，唔可以收到一啲我真係覺得好靚嘅原畫啦，咁我所以咪試下自己畫咯，咁我就會畫啲我覺得最靚。最貴 賣唔賣得噶？ 係咯，仿畫值唔值錢噶？ 仿畫咧係有個價錢噶，係有人專登 order 噶。 哦， 係值錢。 你仿佢都想有一幅咁樣嘅畫啊嘛？ 係， 即係我買唔到真噶啦。咁好啦，有一幅即係你知道都係一模一樣嘅。咁好啦，將就下用住先，或者我都想有，咁就照買咯，係嘛？ 係啦，係啦。同埋喺動畫社入邊嘅動畫師，如果佢係即係工作以外，佢自己畫一幅畫咧，都叫做仿畫嘅。 即係如果同一個人畫嘅話，其實都叫做仿畫，總之唔係最原始就已經係。 咁我中學我都仿畫喎，其實我都仿畫師喎，可以話。 因為我中學嘅時候曾經抄過《美少女戰士》啲畫嘅喎，咁我都係一個仿畫師。 我細個畫嗰個《明星探柯南》貼堂啊。 係咩？ 係啊。 我嗰個啊，屋企啊人勁感動啊，掛咗喺廳添啊，無價之寶啊！ 爆個女識畫畫啊！ 日日望住佢喊啊，喊完之後翻嚟瞓覺。但我想話你咁多畫。佢哋會唔會咧？即係你知㗎啦，阿媽好中意執屋噶嘛。 哦，係係係。 跟住之後掉咗你啲畫，唔知道咁貴有冇試過啊？ 呢樣嘢好好彩，我有個表弟咧係儲 figure 儲到成屋都係嘅喎，咁係儲到好似貨倉咁啊屋企。咁我冇去到佢咁恐怖嘅時候咧，我屋企人係接受到我儲啲咁扁嘅嘢嘅。 係啊，你係揾個櫃入住佢啊，定係還是喺屋企你會有個 area， 可能係有個 每间房 咁样， 阿妹间房， 突然间摄几张落去咧。阿妹个枕头点解高咗嘅？ 越嚟越高啊！ 其实我系得几个柜桶咁就摆晒噶啦。 但系佢会唔会好似普通啲西洋画或者中国画裱起咗之后又话要啲唔知咩温度啊先 keep 得啊？ 系啦，会唔会原画都要咁样 keep 噶？ 我系当我系咁样 keep 嘅，系唔可以太高温啦，唔可以太湿咁样。 哦， 即系你有啲咩 tips 啊？ 我成日都开冷气嘅， 欸啊、真的可能冷氣是不是都要需要呢因為它要乾身、 冷氣和抽濕機是一定要的 因為你樂器其實都要啦所有東 西那我想問一下什麼叫版權影畫 那其實呢版權影畫呢就是呢將版權的海報畫呢一大張呢就scan完之後啦那就銷毀了那張版權海報畫那就剩下一張菲林影畫 哦，咁所以就咁貴啦，因為冇增值噶啦，已經正常。 係啊，因為以前咧，一啲出邊嗰啲文具啊，或者玩具咧，想 order 一個 image 咧，咁佢就要買咗個版權同埋嗰幅畫嘅。咁任何出咗嗰個動畫社嘅一啲版權畫咧，都要全部銷毀用完之後。 哦，平均其實可以留翻幾多張，其他有幾多係要攞去銷？ 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一千張剩翻一張咁樣嘅啫。 哇！ 好有钱啊！ 除了师培自己慢慢感受之余咧，即系我哋而家咧就播一个新闻咁新闻之后咧，我哋都有啲 game 咧，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多啲原画嘅嘢噃。 冇错，话晒佢带咗咁多嘢上嚟同我哋玩游戏啦。 系啊，一阵间就睇下 J 点样去考我哋，或者系点样同我哋啊研究原画多啲佢哋嘅资料啦。 前身，灵魂断然如身躯壳，不可再度光入心。 我见到佢非常之为之疯狂，佢系追柳应婷啊， 狂人日记。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好嘢听。 系啊，转个头阿 J 咧就会考我哋啊，关于佢哋原画嘅嘢啦。咁到底系有几狂咧？一阵间就知啦。 学者治港原则得到充分落实，因此委员会成员要取得中央绝对信任。而特區主要官員是由中央任命，加上不惧怕制裁，是擔任成員的適合人選。對於有意見認為選委會新增地區分區委員會等組織代表，但是成員由政府委任或有利特首連任，曾國衛認為不應該以陰謀論看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認為有關安排體現政治均衡參與和代表性。新型肺炎疫情在意大利的反彈趨勢持續，近期每日新增大約20,000人確診。當局宣布全國所有地區嚴格封鎖3日，期間會採取最高級別的疫情限制措施，以防病例在復活節期間激增。民眾被禁止參與非必要活動，但是允許3人以內的家庭聚餐。教堂維持開放，但信眾要留在所屬地區參加聚會。教宗方濟各將連續第二年在沒有信眾聚集的聖伯多祿大教堂發表復活節講話。意大利前日新增23,634人確診，501名患者死亡。在全國封鎖3日之後，不同區域將繼續實施限制，維持到月底。當局又宣布會在全國範圍內增加70,000名警察負責巡視，確保民眾遵守封鎖規定。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明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朝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咧系交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线有工程，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去旺角近景泰苑亦都因为道路工程挤塞，车龙排到上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中线亦都因为道路工程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同埋屯门公路大榄落车屯门。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9，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四月四日儿童节，要听日文歌，仲要听卡通片嘅歌。我最爱嘅昭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 ハ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八元号，听八十年代小朋友的卡通歌。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哇，真係见识到啦。 哇，简直觉得呢自己好似去完博物馆咁样啊。 哇，头先如果大家应该呢已经可以上网见到我哋嘅其中一个片段啦，就係、是、揭到佢嗰个书啦。 係啊，其实呢呢一套嘅。 啊，系咩？话咗，我跟你， 补翻先。其实咧，呢一啲嘅作品咧，基本上咧，你喺出边咧系好少有机会见到嘅。而今次咧，我哋嘅嘉宾咧，哇，几难得，全部带晒上，啊，唔系全部，小部分带上嚟同大家一齐分享。 系咪睇佢揭嘅时候咧，好多我即系集体回忆噶，即系可能系浪客剑心啊，跟住又会因为白雪一定噶啦，继而咧就系、是、我见到有飞云。 是啊，男儿都入樽啊。 机会嚟啊，飞云这个的他自己有访话啦。但其实我觉得访话这样东西是很有趣的。你我以前小个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这样做，将白色的 A4 纸印落去个公仔，然后透底的。然后我就会跟回一些线画回个公仔出来。 哇，因为你自己都很想试下画这只公仔，因为你喜欢它。 是啊， 我都试过啊。 我小个就会这样画，画完之后呢就试下即表起它啦。但我发现自己畫得唔靚咯，即係你跟線，你跟線畫都係唔靚。但反而咧，即係令我諗翻起咧，我見到佢因為用好多唔同嘅顏色，即係佢有一啲嘅顏色嘅專用顏色啦咁樣。但我諗翻我自己細個咧，好中意用木顏色畫嘅。 吓，都系啊！我觉得好似咧个感觉上面咧，真实啲嗰啲颜色，因为我哋如果要深浅色，可以自己再加多层落去个蓝色嗰度，就等佢深少少。如果浅色啲，就另一边轻力啲。咁你如果用水嗰啲水彩啊，或者其他嗰啲水笔嗰啲，就冇呢个感觉。 系啊，嗱，呢个真系嘅，个质感唔同啊。你用木颜色，你觉得咧嗰笔画，你画大力细力咧，你都会有嗰个线条唔同嘅感觉。但你用木颜色画完之后，仲有个秘技。如果你有啲位咧系想佢即系 blur blur 地咧，你画完嗰条心痕揾手一捽咧，佢会化出去嘅。所以以前我唔中意用水彩嘅，因为用水彩咧系十成八成都污糟紧噶啦，件衫都会弹到周围都系。但木颜色咧就一定要系买嗰啲靓靓嗰啲咯，即系靓盒一打开咧，好多支一排成好整齐咁样嗰啲咧。 嗰阵时好羡慕啲同学仔咧带劲大盒好齐全嘅木颜色翻嚟噶嘛。 系啊，咁跟住我嗰阵时就有储木颜色啦，继而就系玩粉彩啊粉笔咁样啦。不过今日我哋就冇呢啲嘢玩，反而我哋玩第二样嘢， 就系估价钱。 系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我哋等阿 J 帮我哋讲解一下我哋今日玩啲乜嘢啦。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先我哋都讲咗啦，今次咧我哋嘅新环节叫咩名话？ 唔好意思，认真咗。 而 我哋啊，今日第一集咧就揾你一个原画收藏师，佢叫 J， 系佢系认真 嘅，好认真嘅。咁啊冇唔好意思嘅，系我哋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请咗你上嚟，阻住你啊， 系唔好意思啊。今日咧，即系头先讲咗一啲关于佢嘅经历或者咩叫原画之外啦。头先都讲过，又咧讲过就系、是、呢一 part 就系你会俾啲嘢我哋考我哋。 咁我哋呢个 game 咧就叫做原画鉴定师嘅。 哦，有名添，帮我哋改咗。 即系考核啊嘛。 系 啊。 我哋有名啦，而家。 点鉴定啊？ 即系睇下佢究竟系咪真定假，定系点啊？ 几贵咁样嘅。 哦，咁都系你品画嘛，品水、品酒、品画咁样。 系啊， 第一步你就系要知道点样鉴定。 系啦、 啊，有冇规矩啊？鉴点样鉴？ 冇规矩嘅。 我因为眼看 就啱我哋，我冇乜规矩。 你会俾三幅画我哋睇定点咧？ 我会首先俾两幅画你睇先嘅，第一轮。 哦，好啊，好啊，好啊。第一轮嘅两幅画，我哋系要睇边幅贵啲定系点啊？ 边幅贵啲？ 好， 好， 咁第一轮咁就系阿 J 就会俾咗两幅画我哋，咁就睇下咧边幅画会贵啲，边幅画平啲嘅。Round one, fight。好啦，有冇信心的神？ 有啊， 师培咧， 梗系有啦。我话俾你听，我细个修美术嘅。 OK OK， 我系冇嘅。 通常煲到咁大 嘴，唔系啊，因为头先都开咪讲过嘛，即系屋企人见到我啲画喊咧， 系啊系啊， 哇，核突到喊啊，佢发奋啊！ 但其实我自己都系画画，即系贴堂啦，同埋咧我美术咧 art 咧好高分噶， 你又识时装， 系啊， 我想讲咧，其实咧跟住我嗰个美术，即系我以前中学个美术老师有同我讲过， 又赞你啊， 你唔早啲学啊，你有天分啊， 哎呀， 唔系因为我转咗第二间学校，一开头冇美术堂啊， 系嘛， 系啊，我之前第一间中学冇美术堂， 哎呀， 好，咁啊，今日我哋呢刻咧，阿 J 休息先，我哋自己比拼下， 好， 好嘛， 画画系咪？好，我哋而家就攞两幅画睇下先， 好，而家手头上咧，我嘅睇到第一幅啦，对唔住，我系唔知呢一幅系咩卡通嘅，因为我好似冇睇过， 系， 可唔可以提下我呢、這个？ 呢套咧就系、是、其实唔好提示先，就系、 是、 武士风格嘅两幅画先，你哋睇下边幅系觉得价值系高啲嘅。 首先我见到佢咧，应该系水彩嚟嘅个底，然后咧个面咧就，喂，其实好完美、啊，我觉得。 其实个水彩咧，即系我哋睇到系一张白画纸啦， 系 佢有个水彩，但系其实个水彩系个底嚟嘅，就是、你留心啲睇咧，嗰两个人物咧，即系因为就有个两个卡通人物啦，一个就我唔知叫咩啦，卡通 A 啦， 武士 A 系啦，就攞把剑 插紧 啊卡通 B， 多谢你啊， 插紧啊卡通 B 嘅，呢个叫咩名啊？ 呢个咪武士咯。 哦，武士 A 啊插紧啊武士 B 啊咁啦，咁但系你留心。你睇啊，嗰幅嘢浮起嘅系另一幅嚟噶， 哦， 即系个底咧系彩，系头先你所讲嗰啲 水彩， 跟住另外系褪咗一嚿胶嘅物体噶，你啲线条嗰啲都系同噶。 咁我手上嗰幅咧，其实就系咁嘅。头先啊，佢哋都讲啦，哦，可能系几层嘅嘢咧 ，layer 咧一齐系叠埋变成咗一幅好靓嘅画。咁但系咧，我觉得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冇諗到佢幾張畫夾埋一齊嘅，因為咧見到咧佢係有嗰個 3D 感覺，前後對前後嘅 feel， 咁所以咧原來佢咁樣套落去咧，你成件事就好似真係睇緊動畫咁，因為動畫世界先會咁噶嘛。咁但係嗱，因為我哋而家其實係評測緊究竟邊張真邊張貴。 边张平啲？ 咁我自己头先手上揸嗰张咧，得一个武士嘅啫。但系嗰个人咧，其实揸住把刀。但系面带少少笑容，靓靓仔仔嘅，典型嘅男主角样啦。 好多卡通片嗰啲 典型男主角 都系靓仔。 系啊，典型男主角样啦。咁但系咧，我睇我嗰幅咧，感觉上好似啲笔画啊，阴影啊，好似系出啲。所以我就觉得我手上单一个人咧，应该系贵啲。而师傅同我摸嗰张咧，系好花。有两个人，但我觉得他们的工钱会便宜一 点。到我估啦，我估先。我估呢反而是我刚才形容的那一张是贵一点。因为我会看到后面真的有一幅即是白画纸画了的水彩。而的神那幅呢已经被我强抢了过来看的啦。那他那幅呢后面好像 3D 印出来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那幅应该便宜。 因为我幅的背景其实就是山山石石在一个沙漠，但他又突显到一些沙石样的。 系，我就觉得我同阿莫一样，我觉得两个武士嗰张应该系贵啲嘅， 抄我啫嘛。 唔系啊，我听 完我 头 先就系咁， 因为咧，我觉得后边嗰个背景咧，似系影完啲相之后咧编出嚟嘅感觉啊。 仲要嗰个界像度唔系太 系啦，嗰阵时 比较啊，包价， 几廿年前。 系啦，咁所以如果要划嘅话，应该前前后后都系划出嚟嘅价值系高啲嘅。 嗯，好，最后答案系咩咧？ 阿迪神咧系眼光好好嘅， 吓、哎、 咁但系咧，我幅画咧，迪神画贵啲嗰幅画咧，其实系我画噶。 即系单头一个卡通人物嗰、那个是就 系 贵啲嘅， 就系阿 J 画嘅， 就系你画嘅。 所以我头先一睇就 我画嘅贵啲啦。 我一睇就我觉得明师咯。 另外嗰幅几钱啊？ 另外嗰幅咧，其实咧就系唔系咁出名，亚视播过嘅《银河战国列传》 啊。哦，咁我想知而家单人武士呢个你画嘅角色咧，系咪狼侠剑 心？犀利啊！你点知道嘅、啊？ 因为佢见到武士刀同埋个男主角个样类似嗰啲，佢将佢谂到嗰啲噏出嚟噶啦。你头先讲嗰套咩？你头先讲嗰套叫咩啊？ 哇！银河之光 系啦，唔知咩战国乜乜乜啦，佢完全冇睇过，名都冇听过。 哎呀，咁我知阿 J 画得嘅应该都系出名嘅动画嘛。 你做咩引诱我哋啲嘉宾啊？ 冇啊， 啲声啊，唔挑逗啊。 系啊，同你上次讲话个巴士有落啊， 有得挥 啊。Round two, fight。跟住到第二个 game 啦，咁啊，迪神暂时就 领先 啦。 咁第二个 game 咧就系估呢三个，今次我哋呢三个边张系我画，同埋边张系最有价值嘅。 好啦，嗱，我手上揸嗰张咧就系星矢嚟嘅。咁 咁啱嘅，我嗰张都系 系咩？你三张都星矢啊？ 系啊。 哦， 只佢个样好尴尬，只佢可能反而唔识星矢， 边个嚟话？ 好啊，嗱，手上三张都系星矢，咁但系边一张系你话？嗯，我想问一下，我问你有冇自己一个嘅风格去到创嚟，即系画你嘅画噶？ 我有 都融入咗你自己 的。有嘅，我会中意用啲粗啲嘅marker 画到好粗糙咁样去画一个人物。 好啦 ，tips 就喺呢度啦。究竟三张画有冇一啲系好粗嘅线呢？ 似我呢边呢张， 我都有啊，有 又有啊， 有啲线甩咗添噶， 我咪甩。 咦，喂，咪有甩咗？ 即系一条线嗰度有啲甩甩地噶， 甩咗就原画，原画，即系佢头先讲啊，因为通常冇咁实色噶嘛。 系啊， 我有上堂啊，啱唔啱啊？ 啱啱 啱啊，好嘢啊！ 交换睇，交换睇。 好噶，嗱，我呢张冇乜粗线喎， 我张有噶。 嗱，其实有三个画面嘅，我觉得我哋可以轻轻形容一下。咁我而家呢一张咧，就系个背景咧系灰色白色嘅，咁然后系一个。佢似系一个 close up 嚟嘅，咁啊主角咧佢就将佢嘅手摆喺个头度。 不如你唔好形容啦，好嘛？算数啦，你唔好形容啦。 你俾啲神形容啦，不如。 你唔好形容。 你形容到咩？你试下啦。 唔系好简单，而家我哋手上咧各人都系三张唔同嘅星矢，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我已经有答案啦。 吓？ 你俾我睇一次阿莫手上嗰一张， 我再睇下迪神嘅。 好啦，嗱，而家咧，点解我会有答案呢？因为大家好在意个画中心系乜嘢，但系有冇睇过画外面个框系乜嘢呢？我就觉得以呢样嘢咧，就 系 个重点。 同埋咧，我想讲咧，其中一幅嘅星矢咧，有个 A 3喺上面 啊， 呢个右上角 系啦。 呢一个话俾你听，已经即系拆解咗我嘅迷思。 系， 因为头先咧，即系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喺度睇阿 J 啲画嘅时候咧，咁啊睇到有好多画咧，原来就系逐页逐页噶嘛。佢头先都讲过啦， 系啊， 就系话一格几秒要用几廿幅画去整成噶嘛。 系啊， 咁上面嗰啲 A 几啊，或者一二三四嗰啲 number， 好明显就应该系嗰啲逐格逐格嗰啲 number 嚟。 嗰个应该 A 3 size， 唔系啊，侧边仲有个二字噶，原幅画噶。 哦 ，A 3第二张。Anyway， 但系我哋谂嘅嘢都系啱嘅， 系啦。 因为咧，我哋而家睇个框架咧，我呢个下面直情我咪日文字搵紧公司咯，嗰个嘢啦。咁我呢张你唔会系咁都冇得埋啩？ 我觉得而家暂时喺我手上面系阿星矢咧，即系喺度拗紧个头嗰张咧， 系 系啦。呢一张系似阿 J 画嘅，你咪好中意画人哋拗头噶？ 我中意佢成个摸住成个头盔嘅嗰、那个。样噶， 即系拗紧头啦， 差唔多啦。 嗱，Dixon 咧而家手上揸嗰张就系 A， 阿莫揸嗰张就系 B， 师培咧嗰张就系 C。咁好啦，我估师培手上张 C 咧，应该系你手笔。 我觉得我 B 即系星矢拗紧头嗰张系 阿 J 手笔。 我都觉得阿莫手上嗰张系阿 J 嘅手笔。 你咩都跟嘅 ，OK？ 唔系 啊， 除咗考我哋系边一张系你画，仲有边张最贵？ 最贵嘅 好， 最贵我觉得系师培而家揸住 C 嗰张。 最贵系 Dixon 揸嗰张。 最贵系 Dixon 揸嗰张。 冇错。 好， 我哋先讲你画嗰张先。 嗯。我画嗰张咧就系阿莫同埋阿师培都估中咗嘅。 犀利、yeah！ 我一鬆手就驚，我對習近平 食食食咗一口， 因為我一耶舉高雙手，就同 咗個講先算。 係啦， 最貴嗰張咧， 最貴嗰張就係估唔到啊，係咪啊？哎呀，唔好意思， 我估中咗。 哎呀，我以為呢張你畫㗎，係 啊，呢張你都見到咧啲。以前我啲背景咧，真係貼到好核突，好多膠紙痕。係 啊，我 就係 見到。同埋你留心啲睇咧，佢個水彩都係一張 A4 嘅白色紙畫上去，而後面嘅背景咧係真係用油畫自己畫噶。畫完之後咧，仲要有好多嗰啲鉛筆痕喺度噶。所以我就估呢一張啊。 犀利喎！因為我頭先問個問咧，即呢三幅畫， 有冇送咗俾我啊？答啱咗啊！ 嗯，我考慮下，我考慮。 我揀個張俾你啦。因為嗱，頭先你話你自己畫咧係比較會粗線。咁但係即係你自己去畫咁耐，有冇話特定係要咩先可以畫得圓畫呢啲㗎？ 我都揾咗好耐㗎，以為咧圓畫咧真係人哋係用啲 marker 啊，即係好易買嘅筆，其實唔係㗎，原來佢哋咧甚至咧會自己用木筷子去自己整自己嘅筆㗎。 哦，咁但係係咪真係就用水彩去畫㗎？ 唔係水彩嚟㗎，其實係用膠彩嘅。 即係廣告彩係咪啊？膠彩定 係？但係佢係本身。日本嘅原畫咧，佢哋有一種顏料叫做 anime color 咧，係介乎水彩同埋膠彩之間嘅，中間嘅。 啊 ，OK， 即係你畫出嚟係有少少膠質喺度啊嘛，叫膠彩。 是但係又唔會防水咯。 哦，咁神奇。 好啦，咁今日我阿 J 就帶咗兩個啦，即係兩個嘅測試，證實第一 round 我係贏嘅， 第二 round 係我贏曬啊！ 哇， 我中曬啊！ 收唔收佢為徒啊？唔收啦，好嘛？ 可以考虑一下。 Final round, fight！ 第三 round 是什么呢？ 是版权原画的。 咦，我有机会可以追上。 是啊是啊，你最后机会的了，师培。 我最后发现怎么 来了，这个就是你最爱的悠游白书了，是不是？ 还说自己读美术的关系。 有分高分和低分。 悠游白书和烈火之炎，这个就是考哪张贵一点。 哦， 两张都是海报， 海报原画哪一张贵一点。 OK， 最后一个我会揀悠游白书。 是。我頭先就咁立到思培嗰張，我見到佢有 logo 喺下面，有個貼紙寫住20乜鬼啊？ 1998 20 周年， 兩張都有嘅， 兩張都有。嗱，我就即的神就會選擇悠遊白書係最貴。點解？因為頭先開初訪問嘅時候都問啦，即係你悠遊白書你自己最中意啦。咁而相對我感覺上悠遊白書佢嗰幅畫咧係較貴氣啲。所以的神已經揀咗啦，就係悠遊白書。 嗱，我俾個提示你啊，其實兩張都係同一個動畫師畫嘅。 悠游白书咯， 我拣悠游白书，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悠游白书出名啲， 但系嗰个多人啲，你谂下， 多人啲系咁解， 要 上烧水我哋 啊！悠游白书呢两个演员贵啲， 仲有啊， 唔系噶，版权原画系计人头噶， 系噶咩？ 系啊， 哦，即系你俾我哋贴士嚟嘅， 系噶贴士嚟嘅。 好啦，咁我信阿 J 啦，我决定拣烈火之炎， 你拣， 我坚持悠游白书， 我觉得悠游白书因为佢个头大啲， 唔系，因为对于我嚟讲，知唔知点解啊？artist 都有分呢個嘅價錢 㗎，咁又係，係 啊，一級天王巨星同嗰啲可能啱啱出道嗰啲嗰個價都可以爭幾倍， 一個頂五個， 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度兩個可以頂後面嗰度有幾多個人啊？二四六六個人， 我撐你啊！ 好，撐到如果我要贏嘅話，我揀烈火之炎。 嗱，師培就揀烈火之炎 ，Dixon 同阿莫就揀悠遊白書，最後答案。 咁其實咧係悠遊白書嘅。 耶！所以你知唔知几惊啊？ 点解咧？ 因为咧，《幽游白书》呢个系原稿嚟嘅，呢个已经系再稿嚟噶啦。 哦，《烈火之炎》系再稿， 系啊，再稿嚟噶啦，就唔系第一章。 咩叫再稿咧？ 佢系佢喺一个special event 嘅，佢一个佢一个动画社生日咁样啦，十几十周年咁样啦，佢就再稿咗画多一次。 哦， 咁我将因为再稿咗，佢画多咗三章。咁就已經冇個價錢就低咗。 哦， 咁我想請問最後一個問題啦，《悠遊白書》呢一張幾多錢咧？ 呢個咪六位數字咯。 哇！我哋見到六位數字嗰張。 好咗，啱啱冇篤就多篤，可能10000噶啦，篤走。 知唔知阿 J 真係對我哋好好啊？原本我喺電話同佢聯絡嘅時候，佢堅持唔肯攞呢一幅翻過嚟噶。佢而家攞咗過嚟啊！ 呢個 就 50啊！ 俾我望到幾多？ 呢個兩張得唔得啊？ 50嗰張。是再大过呢个一倍。 哦， 但系呢个都是值钱嘢嚟嘅吓。嗱，咁啊，即系头先我哋玩呢个游戏咧，我同阿莫今日打。 哇！ 啊，一人赢两局咁啊，师培输。不过点都好，今日我哋都要多谢阿 J， 因为阿 J 上到嚟带咗好多唔同嘅收藏品啦。 系啊，仲有关于原画知识俾我哋知。 系啦，亦都有啲佢自己嘅画作啦，咁样咁啊，想了解多啲可以自己揾下 J 啦。OK， 今日多谢你， 多谢，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1,501宗确诊。新增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5岁男童，今个星期三发病，他住在将军澳村，同其他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一宗輸入個案患者是36歲女子，從菲律賓抵港，沒有病徵。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14日累計新增136宗個案，包括45宗本地個案，其中12宗感染源頭不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新華社訪問，她說選舉制度完善之後，可以吸引更多有能者，鞏固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在國家安全受到保障，成功落實完善選舉制度之後，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條件更好，但仍然有大量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教育、傳媒和公務員培訓與管理等。林鄭月娥說，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更好聚焦經濟，改善民生，尤其是解決香港長期積累的住屋等深層次問題。另外，林鄭月娥表示，現時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不太理想，需要大量教育宣傳，政府會不斷公布一些鼓勵接種的政策，希望更多市民接種。缅甸安全部队继续开枪镇压反军事政变示威，据报造成最少4人死亡。目击者说，安全部队在中部城镇蒙玉雅向人群开枪，导致3人丧生，其中1人头部中弹，当场不治。另外，据报在南部一个城镇亦都有1人死亡。为了镇压民间反对声音，军政府实施网禁，并且向包括网上意见领袖、商界名人等发出拘捕令。有演員表明不會畏懼，強調會繼續反對軍事獨裁統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批評緬甸實施網禁，強調有關做法難阻民眾發聲。美國華盛頓國會山莊外導致一個國會警察殉職的襲擊事件，疑犯家屬說他受到毒品和妄想症問題困擾。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一架车撞向路障，司机落车之后持刀冲向警员，警员开枪打中疑犯，他送院之后死亡，一个警员伤重死亡，另一个警察受伤，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多间传媒引述匿名消息报道，说疑犯是25岁男子格林，住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曾经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表示自己因为苦难而失业，谈及末日反基督主义和政府的精神控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听日转吹和缓的东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一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车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慢线咧有修路工程，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线有修路工程，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嘅中线亦都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另外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屯门公路大榄落斜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其实呢有阵时食蟹呢我会驚㗎。点 解呢？ 因为其实我係驚蜘蛛，我驚昆虫。跟住我觉得好似嘅两个款。 咁你八爪鱼都唔食得㗎喎。八爪鱼都有八隻脚㗎嘛。 你唔同啊，即係佢个壳啊。 你啲幻想嚟 啊。八爪鱼 你啲幻想嚟啊。 蜘蛛你 觉得 有 分。 蟹都。 我唔干涉啊，你自己带 队。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沉上司认真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燒又唔會燒到好高嘅微燒，第二針嗰個反應會犀利啲。嗱，咁呢啲副作用咧，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City Pop， 梗係要有份 lonely 先得啦。第一次尝试 City Pop 曲风，写 demo 英文歌词嘅时候咧，佢写嘅系关于享受单身。嚟到出街版本，仍然保留住呢份一个人沉醉于音乐当中嘅自由自在。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Ega City Po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古惑仔呢套香港漫画不单只是全球最多期数的长篇单元故事漫画，亦都改编成为不同的电影、游戏等等。在去年这套作品完结了，但是漫画完结了， IP 还未完，今个星期就要跟大家讲讲古惑仔由漫画变身成为漫画主题餐厅。今个星期嘉宾是牛佬梁宇国。离开了直播室啦，听到我在一个室内的地方啦，咁啊呢度啦，环境又舒适啦，有冷气，又有正嘢食，正嘢饮。喺边度咧？喺尖沙咀呢一间系友情岁月古惑仔冰室啊。咁啊喺我身旁咧就有两位搞手啦，分别咧就系两位漫画嘅著作啦，同埋主编啦。咁啊有牛佬喺度， 系大家好，你哋好。 仲有林月光， 大家好，大家好。 先恭喜两位啦，成间冰室登陆咗嚟尖沙咀啦。都要问候下牛佬先嘅，身体状况而家好啲嘛？ 哦，好咗好多啦。好咗好多，但系仲未十成啊，吓仲争少少， 争少少有进步嘅空间啊， 争少少争少诶，咁过埋呢两个礼拜到啦，应该系恢复状态都不得止，更好，吓、有 即功力又更上一层楼啦。头先讲到啦，呢一间冰室都几关键，因为啦，唔单止系周围嘅装修啦，甚至乎我哋睇 menu 里边食材嘅设计啦，嗰啲名啦，其实都用咗好多古惑仔呢本漫画嘅元素摆咗落去嘅。咁啊，点解会诞生呢个冰室咧？系咪因为牛佬真系好中意叹住呢杯奶茶喺度度桥而诞生嘅咧？阿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实咧，呢间冰室初嘅构思就系我有个朋友做饮食嘅吓，咁、我就早喺成两年年几两年前咧，咁我哋大家倾开，咁啊喺即系食饭期间，我哋就倾开，因为不如搞间古惑仔啦，即系当讲笑式嘅啫，初吓，咁大家但系我朋友做开饮食咧，佢谂下，又觉得真系可为，咁啊再捉我出嚟倾，咁啊。有個好初步個朗先，咁啊初但咁啊當然啦，我接收咗呢個信息之後，我咪翻去問牛佬啊，同牛佬商量，我咦有冇得諗啊？咁牛佬梗係贊成啦，咁啊再翻嚟就大家一齊開會啦。咁啊跟住初我哋初嘅構思咧，就冇諗住你哋依家見到嘅呢個規模嘅，我哋初諗住係比較上細規模啲嘅。咁但係一開咗個頭咧，就收唔到掣啦，就越係。就越諗越多嘢啦，咁啊變咗啲橫掂都係啦，真係一間好全面嘅古惑仔冰室想做一間嚇，咁就正式啟動呢個計劃啦。咁啊即係之後就會揾翻啲真係初諗住我哋自己牛佬啊我啊咁一齊去度下啲設計啊去搞嘅啫。咁喺後屘就我哋搞咗之後咧就會。咦唔係啦，橫掂都係即係想好認真搞咧，就真係喺出邊請咗啲好專業嘅 designer 翻嚟幫我哋去設計。咁我哋期間就會喺開會，我哋就會去俾意見啦，盡量去即係參與咯。每次開會我哋都會盡量去參與。咁啊，直至到你哋依家眼見到嘅。成果出嚟啦， 怪得啦，即係有專業嘅 design， 再加埋你哋嘅作畫啦。咁嗱，design 方面其實睇咗好多心思喺裏面，包括譬如台啦、燈啦，仲好多好多巨型嘅壁畫啦。咁其實即係過去漫畫都成超過30年啦。咁點樣抽絲剝繭揾翻一啲你哋覺得啱主題嘅作畫出嚟擺落去，點樣套用？其實嗱，淨係揾都唔容易啊，係咪？仲要再套用落去，哇！究竟擺邊咧？咁、個過程係點樣樣㗎？ 個過程就係、是、啦，先揾一 designer 啦，咁啊會有個好初步嘅朗，咁我哋就會咁因為始終我哋做古惑仔，即係牛佬啊，我哋會最熟悉裏面嘅人物啊，所有嘢，咁變咗咧，我哋一路要參與住咧，就係、是、佢出咗個設計出嚟之後，我哋就會會揾落去，或者揾好多嘅畫啊，譬如你一上嚟見到個浮雕啊，你開始要揾人做啊。又不停喺度改啊，咁咯，咁所以先搞咗成年幾兩年咁耐啫嘛。 最複雜嗰樣嘢係咩咧？不如頭先我講浮雕咯，我見到直頭張龍頭燈係咪啊？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咯。 其實你話複雜，最複雜就冇，反而係整體啊，即係你話 究竟係點樣去俾啲啲食客啊啲朋友上到嚟會真係有感覺到好有嗰個漫畫個 feel 啊，嚇依個就緊要啲，即係同埋我哋唔想話即係話畫古惑仔古惑仔，即係純粹想感覺到有個好漫畫嘅感覺咯。啊，依個反而就係我哋成日要諗嘅。咁同埋我翻到去有陣時我開完會啊，牛佬有陣時又會出席啊，咁但係翻去同埋牛佬有陣時會提咯。提佢應該咁，應該咁，咁我就攞翻啲信息啊！大家一齊開會。 Let's go back to the rock。 一起走，一起飛，一口氣越過了生死。有你有我試過一切道理，累也算完美。一起搬，一起飛的骨氣越過了知己。看過痛過看過一切道理，為我的罵我的撞我的總會是你。 可是你共逆過濾，今天怎可以同愉快结止？假使你共受过罪，哪里有资格说出心意？什么山川身如是，什么风景再别致，也不及怀念往事。从翻天转地半辈子，清楚你脉搏拍子，清楚你动作意思。我知，一起走，一起飞，一口气越过了生死。有你有我试过一切道理，累也是完美。一起欢，一起飞的骨气越过了知己。碰过痛过看过一切道理，为我的怕我的错我的总会是你。 冰室啦，食物就少不免啦。我睇到个 menu 里边咧，好多好得意嘅名嘅。咁系咪即系两个一齐设计出嚟，定系有阵时即系画下画下漫画都已经有啲桥谂咗喺度，然之后而家一次过摆晒出嚟嘅咧？ 嗰啲食物就系、是、嗱，初初我哋开张嗰阵时咧，因为真系食物系摆到最后。初初第一轉我哋個 menu 咧，其實都未改好噶，嗰啲食物名。咁之後咧就一路改，就我哋就擺咗好多時間嘅，搞咗成幾晚通宵去諗啊。你譬如你哋見到個 menu 都好多角色嘅菜名啦嚇，咁係咯，即係希望啲又係啲食客嚟到就會感受到，即係正入咗我哋古惑仔漫畫個世界咯。但係都好傷腦筋諗咗嚇，係啦。咁又要問，又係咯。一個人想不到那麼多嘛，是先嚇。咁譬如啲 partner 牛佬啊，咁一起去想 嗱，一定有一個問題啦。招牌菜是乜嘢先？即係講到咁多嘢，即係嘢食啊，咁得意嘅名字，你哋心目中你哋試咗啦，你覺得邊幾樣係招牌菜？ 陳浩南南乳燒雞翼。 陳浩南乳燒雞翼。 係啊，好好食，真係好食嘅，唔係假嘅。咁如果大家嚟到嘅，一定要試一下。 吓，冇讲错嘅，即系唔系唔系乱咁，唔系吹水嘅， 即刻落翻底先，唔该。 有一个几特别嘅，我觉得就系、有个菜叫黑金蛙，咁其实系咩黑金蛙呢？其实系一个黑松露竹炭嘅乳鸽，烧乳鸽嚟嘅，吓、咁啊，我哋成只将佢变咗黑色。咁有少少即係變咗烏鴉咯， 即 係 到黑松露油黑佢嘅。 用啲食用嘅竹炭啦，即係可以竹炭包咧，出面嗰啲竹炭，同埋加咗好多黑加咗啲黑松露啊，一齊去搞嘅，搞咗變咗成隻黑色。咁啊變咗我覺得即係啲朋友上到嚟應該試，同埋我食過我就覺得好好食啦。系啦，吓你都可以试下阵。 我自己直头对个汤好有兴趣啊，掌天养生汤啦， 系 呢个又好过瘾，即系我自己可能中意入汤啦，系啊。咁但系你哋譬如喺 menu 即系食材啊，或者即系整个食谱嘅过程，参与度又高唔高？ 所谓高就系我哋试菜咯，因为请咗啲厨翻嚟啊，咁我哋要不停试，我哋试咗好多晚，每次试几十样，即系有啲唔好，我哋要剔走去。咁變咗，嗰段時間又係都幾係噶，係咁枕住慢慢試菜，係啊，同埋有啲 總共成個過 程。其實如果我哋分階段嘅，如果你初期我哋成個禮拜日日試噶，每日試成二三樣菜噶，係啊係啊。 咁究竟設計漫畫創作難啲，定係設計菜式難度高啲咧？ 咁一定係咩噶啦？試菜難啲噶啦，因為漫畫嗰啲話變咗，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哋熟曬噶啦嘛。咁但係你話咦，突然間轉做飲食喎，成喎咁係都幾陌生噶嚇，尤其喺我哋嚟嘅陌生。咁如果係喺阿輪魚過嚟嘅就好啲，因為佢比較時都多出去食下嘢啊，成啊。咁我就冇嘅，我就直情係即係求其喺樓下附近或者食碗雲吞麵啊，或者成啊咁。即係我要求比較低啲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做緊喺尖沙咀一間冰室，咁你嗰個質素提高，同埋觀眾嚟到或者我哋即係啲所謂粉絲嚟到，唔多唔少都會有啲期望啊。譬如黑金烏鴉咁，佢會覺得咦烏鴉喎咁。佢對嗰樣餸真係會有啲期望，得意得嚟，佢希望係真係好食啊！咁所以即係難喺我哋喺我嚟嘅難度好高嚇，咁啊喺一個嚟嘅唔知啊。 我自己對其中一道菜咧好感興趣，水煮牛腦。 係啊，咁啊呢樣嘢我未試過喎，我真係未試過 牛腦未試過，水煮牛腦 未試過。咁但係應該都唔曳嘅，應該都唔曳嘅，好食嘅。辣啊 即夠辣咯，即係信仰即夠辣咯，即係有意思嘅。 我自己覺得直頭呢度啦，可以變成香港另一個景點添啊！即係你知好多香港粉絲，譬如去日本嗰啲高達咖啡啦，即係其實都係因為中意套作品啦，同埋可以喺餐廳裏面打卡啊，有好多互動啊。咁其實呢度就有齊頭先講嗰啲元素啦，即係無論係食嘅、睇嘅，即係坐嘅，係啦，周圍嘅環境其實。都真係將古惑仔個漫畫世界咧擺曬出嚟咁滯。咁而家睇翻轉頭，同你哋期望個出入度高唔高咧？定還是喂已經超出你哋預期咧？ 其實我哋覺得係水準之上噶啦，即係我哋出到嚟成個感覺俾我哋。咁但係就講翻轉頭，即係學校佬話齋我哋梗係想做到一個好本土漫畫冰室嗰個感覺啦，即係嚇，即係好獨特嘅嚇。咁但係去到尾，我哋始終都係一間飲食嘅地方，我哋都係要去翻。食物嘅質素嚇，如果係兩者我哋都兼顧到嘅，先我哋心目中嘅理想先至去到嗰個位。 我諗另一個啦，好多聽眾啦都好感興趣啦，就係兩位其實多唔多落嚟茶餐廳打等嘅咧？譬如好似牛佬咁，我哋之前都話喂，佢成日喺晏晝嘅時段都會嘆杯奶茶啊，度下橋啊，咁啊諗好曬啦，然之後你哋先翻去畫啊，去創作噶嘛。咁而家個 pattern 會係點嘅咧？有幾可或者有幾密會喺冰室度出現嘅咧？ 哦，我一個禮拜都有三日嘅啦，嚇咁呢三日就無時無刻噶啦，早餐少啲，唔係因為我晏起身啊，即係下午茶同埋晚飯時候咧，我都經常都會落嚟嘅，咁即係我都會即係會有呢個咁嘅位嘅，就係、是、如果自己喺度即係喺間冰室度坐得多嘅，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古惑仔漫畫嘅精神嘅。做呢間咁嘅冰室，初初就玩下玩下，咁但係後屘我漸漸發覺咧就，我哋古惑仔嗰本三日刊完咗啦，嚇、咁我完嘅原因唔多唔少都同呢間冰室有少關係，就係、是、當我哋做到三日刊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哋覺得會有一個樽頸位啊，即係佢唔會再有咩驚喜啊，咁但係會唔會係可以將一本咁嘅奇刊或者將呢個咁嘅？ 即係古惑仔精神，即係個漫畫嘅精神，向另一方面發展咧。咁於是咧就啊，咁既然係有咁嘅諗法，既然而家嚟做緊間冰室，咁就應該係唔應該好似之前嗰啲，即係之前有啲漫畫冰室啦，可能係即係或者擺兩幅漫畫喺度咁多。我覺得唔係咁啊，應該將嗰個成個嘅個古惑仔漫畫精神擺落間冰室度。咁希望漫畫同美食呢個美食啊！融為一體，咁希望即係帶出嗰個真真正正嘅本土文化，希望嗰個本土文化呢、這個漫畫文化去到某一個樽頸位嘅時候，有一個突破位，所以大家嚟到啊，見到啲台啊，或者見到啲所有啲佈景啊、擺設啊，都好有古惑仔嗰個漫畫嘅氣氛，就係、是、因為我哋不知不覺咁都即係帶咗呢個精神落去，咁。其實都幾濃郁下噶，自己都當呢一件事係真係一件事咯，嚇、即係相當緊要嘅事，所以咧就大家嚟到嘅話都應該會成日見到我。 咁大家留意啦，記得帶定相機啦。反而我自己覺得咧，有咗個冰室之後咧，闊啲啊，多啲玩法。頭先你講好多嗰啲送菜名咧，可能第二個。古惑仔廚神比拼大賽，大家都可以諗到啲得意嘅餸菜，又係一個好玩嘅事嚟喎。咁啊，講到創作啦，其實大家都掛住你哋嘅作畫啦，掛住你哋嘅漫畫啦。未來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方向係籌備當中，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諗緊，咁但係嘅學頭先話事計啦嚇，即係將個精神擺咗落呢間冰室度。咁如果係有咩嘢嘅話咧，都可能喺呢間即係冰室嗰度會推出先嚇，譬如我當譬如一出本古惑仔嘅漫畫嘅季刊，或者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咁，可能會喺呢間咁個嘅冰室度即係開始發布先，暫時會喺呢個方向度諗住先。咁但係所有啲陣腳都仲未人話企得好穩啊，咁變咗就再睇定啲先。但係已經有咗即係某啲 idea 喺個腦入邊噶啦。咁會係咁，咁但係如果你話會唔會做翻以前三日刊啊，成啊，咁即係或者期刊呢、這個機會比較微一啲嚇，因為佢去到某個位咧，佢突破唔到啦嚇，咁、我覺得我哋需要，因為就算係三日刊又好，就算係期刊，即係就算周刊都，咁佢都係一種期刊，一種期刊，我覺得香港觀眾即係睇咗咁多年嘅連環圖，一個咁細嘅地方咁多本連環圖嘅期刊，大家都會有少少滯嘅，咁應該要諗啲新嘅方向。咁多數如果第日出嘅話，多數都會向呢個精裝或者係季刊買手嚇，暫時係咁咯。 我自己空想啦，呢度直頭變咗個基地。第日如果做埋動畫，呢度咧直頭首播埋啦，成件事就可以再活好多。咁我嚟到呢度啦，多謝兩位簡單同我哋淺談一下，除咗介紹咗冰室啦，亦都同我哋講咗少少一啲諗法方向啦。咁除咗祝兩位生意興隆之外，最緊要身體快啲復原，係啦，功力恢復去到100%。 一定啦，一定啦， 係啦。咁阿國亦都係啦，繼續養生之道啦，係啊。咁啊，係啦，最緊要大家都身體健康。好，多谢晒你哋。 好，多谢大家。 好，多谢晒，多谢晒大家。 好嘢嚟噶！ 美味会渐觉开怀， 无谓日日夜夜感叹，几多爱上暂时忘了吧。 天天也有甜酸苦辣， 如若有你探下我，我会看到最美的星吻。 睡莲玉滴令人动心，妈妈妈妈咪呀，有你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内心，试过试过这美味，静静一生都会牵挂。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只需将心倾注，妈妈咪呀，能用食物原谅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平平淡淡，日日 感叹，几多爱上暂时忘了吧， 天天也有甜酸苦辣， 如若有你探下我，我会看到最美的星晚， 谁愿欲的令人动心，妈妈妈妈咪呀，有你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内心，试过这美美，整整一生都会牵挂，平平淡淡亦不是差，妈妈妈咪呀，是谁将心牵住，妈妈咪呀。